逃跑计划，阳光照进回忆里。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用现在去期盼未来，用现在去回忆过去，可是忘了现在就是现在。有些风景只有在照片当中才显得有生命力，有些人也只有在回忆当中才觉得要珍惜。重新再来一次，也许你过的一样是现在的自己。回不去的旅人，棉花糖是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 双十一疯狂购车节，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将推出多重聚会，即日起至11月11号，订车可获110元抵1000元现金的机会，还有价值1100元的订车礼品。销售热线0106137777。